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房里的茶水，它滴了高门。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贺林。这时段的节目当中，将由文艺广播的主持人浩洋为大家分享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的名篇《老人与海》当中的一个片段。 鲨鱼飞速地逼近船尾，它袭击大鱼的时候，老人看见它张开了嘴，一双眼睛好奇异，牙齿咔嚓一声朝鱼尾上方的肉里猛咬进去。鲨鱼的头钻出了水面，背也露出水来。老人听见鲨鱼撕开大鱼皮肉的声音，便用鱼叉朝下猛地扎进鲨鱼的脑袋，正扎在两眼之间那条线和从鼻子笔直通到脑后的那条线的交叉点上。其实并不存在这两条线，只有那又粗又尖的蓝色脑袋，两只大眼睛和那咔嚓作响伸得长长的吞噬一切的两颚。不过那正是脑子的所在。老人刺了个正着，他使出全身力气，用沾满鲜血的双手把一只锋利的鱼叉扎了进去。他扎下去时并不抱什么希望，但是满怀决心和狠毒。鲨鱼翻过身来，老人看出他的眼珠已经没有生气了。接着他又翻了个身，身上缠了两圈绳子。老人知道他没命了，可鲨鱼却不肯认输。这时他肚皮朝上，尾巴噼里啪啦拍打着，两颚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像快艇一样划破水面。海水被他的尾巴拍打起一片白浪，他身子的1/4拖出了水面。这时绳子紧绷了，颤抖着，随即啪，它断了。鲨鱼在水面上静静地躺了一会儿，老人瞅着他，然后他就慢慢沉下去。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金秋出游高峰季，车辆遇险莫着急，人保直销车险到，空地一体救援快。 全国范围道路救援服务，非常时刻空中直升机救援，有人保，印象轻快生活。 40012345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 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给我三天生命， 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17:0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档为您直播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好，我是夏明。 周末愉快，各位，我是王维。 哎，今天终于又迎来了这一位，不是那个毛铺啊，不是，我们说的不是他，我们先请出今天的嘉宾，便衣坊集团的顾问牛金生牛老师，欢迎牛老师。 哎呦，谢谢夏明，谢谢夏明。 嗯， 谢谢。 不用谢，您来就特别开心。 得嘞，谢谢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金生。 嗯，好，因为牛老师特别的忙，然后我们又固定每周五的时间，所以，哎呀，盼了好久，十一之后，哎，终于又出现了。 是的，是的啊，这一个月见一面，也，哎，最好能一周见一面，一个月见一面，这是最低标准了。 是，我也想，可是有的时候 是， 对对， 是您喝酒喝多了，有可能是吧？哎呀，对这个今天啊，好多朋友，我们一打开微信平台，好多朋友都发来了语音，我们不用打开看就知道大家又在参加我们这个活动了。周五欢聚有毛铺，毛铺与你共欢聚。 是，哎，这样，咱们说这个毛铺酒之前，先问问牛老师 啊， 您喝过这酒吗？ 我还真喝过这酒，这是一年前吧。 嗯， 一年前朋友给拿过来， 嗯， 让尝尝这毛铺酒，还真的不错。 是的，是的， 啊，真的不错。 因为我跟夏明说了，我说我去湖北 啊， 就是当地那些，比如说网红的小店啊、饭馆里。哎，人家都喝这个酒， 是吧？ 后来我还问人家，哎，我说不喝白云边吗？说，哎，说在这个小馆子当中， 啊， 这个算网红产品， 哦， 而且特别流行。 白云边好些年前流行，白云边、白沙叶，哎，现在这毛铺我也具体，因为那天就不喝了，没记着它是哪儿的。嗯，你没说 是 哦，湖北的 ，湖北的。 哦， 所以我们在那儿一喝，就是它跟二锅都很像，就是小一扎大的小白瓶。 哎，我喝那是那个瓶是瓷的，发灰蓝色 啊。那您那个高级 啊， 我们坐着小马扎儿，吃着撸着串儿，喝着小一扎小白瓶的， 是吧？ 都是这毛铺。 嘿，你要那又配点四季美的包子多好啊，汤包 啊，酒就包子，啊，真行。 不是，这说呀，这四季美的汤包有名，配着这毛铺 是吧？ 哎，说到这毛铺酒，刚说了酒是湖北的，是吧？ 湖北。 那还跟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菜还挺搭。为什么湖北有一个特有名的 啊 蒸菜叫绵阳三 蒸？ 嗯，那不就是湖北的吗？ 对， 绵阳不就是湖北的吗？ 今儿的意思是说主题就是 蒸菜 啊。哦， 是吧？咱们别光有酒，得有点菜。 这你看刚才毛铺对着咱们北京那炒肝多地道啊！ 哎， 早上起来。 好吧，那今天改主题了。 我发现你们俩就是只要有酒就什么都行，是吧？ 真是 没得挑，什么包子就炒肝，我觉得还行。您这酒也就包子，酒还就 炒 炒肝 是绝配，然后配上点毛铺 啊。啊，行， 是不是？ 哎， 一天三顿。 不是，他们给我广告费不给？ 不给，别说了。 好了好了，既然说到毛铺了，那我们就认真的说一下这个啊。 来来来来， 周五欢聚有毛铺、嗯、毛铺与你共欢聚，这个是我们在每周五到周六一个固定节目。 对 对 但是玩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是是， 欢迎来到吃喝玩乐大搜索节目。 哎，这个享受美食的同时，当然也少不了好酒的搭配。每周五呢，毛铺酒特别携手我们北京文艺广播打造了周五欢聚有毛铺的活动。 是的，那怎么参加呢？我们当然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一定都知道了， 是 因为现在都开始练手了啊。那我们再简单的跟您介绍一下。 是的，这个关注微信公众号，咱们吃喝玩乐大搜索 CHWL876 锁定咱们的节目，然后呢向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发送语音口令周五欢聚有毛铺啊，就有机会获得现金红包和毛铺酒一瓶。我的天呀，这就中吗？ 真的吗？ 应该。等会儿，等会儿呢，别着急啊！翻，哎，哎，怎么没出来呢？ 好，特别好。 哎呀， 你知道为什么吗？ 谢谢您在努力啊！ 是因为我还没说开始呢。 嘿， 他已经拿着手机开始喊号了。 我说别浪费我这一事儿。 是的，是的。 来来来， 那为了更好的回馈咱们的听众朋友， 啊、 所以请大家参与前先啊，比如说啊，同意地理位置的授权。 哦哦哦哦， 然后美酒和红包才会等着各位。 明白了，明白了。 因为我们再次说啊，就是中奖几率很高、 哦、 我说开始，然后大家就开始语音，没关系，什么时候到成功为止啊。但是呢有两个条件， 嗯、 啊、第一呢就是您一定要先要授权一下您的地理位置。 对、 哦、 因为地理位置是因为我们说了仅限于在北京工作和生活的朋友们，您要是说我是在北京工作，但是我现在出差了，我现在在南京呢，不好意思，您在那边怎么喊、嗯、这个都不太行。 你说这事儿我要早知道我也给你们发一定位啊。 来不及了哥，已经进直播间了。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只针对现在在北京啊工作和生活的朋友们，您出差了这个都不行啊、 哦、 这是第一个条件、 嗯、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虽然说中奖几率很高，但是呢如果您说哎我第一次中了我接着喊，哎，第二次又中了，您就别喊了，您也别浪费那时间了，给更多的朋友一些机会吧。只有两次、 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要是说恭喜您，您得了一瓶我们的毛铺酒，那非常的开心。那您呢得了这个酒之后呢，会出一个页面，然后按着这个页面您把关键的那些内容您填一下， 对， 然后就会告诉您怎么领取酒。 是的是的，咱们的口令是什么来着？ 周五欢聚有毛铺 铺。这肯定没中，你看没？哎，哦哦，继续加油，再喊一次。 是的，是的，是的。好了，准备开始。 周五欢聚有毛铺啊！ 你给我把手机放下。 对对，我替大家试试，好使不好使？ 好好好， 好像是中了 啊！真的吗？ 真的有，你看有图为证。 哎呦，我天哪！ 拆了啊！ 我看多少钱？ 我一般中的都是。啊！ 天哪！ 啊，看错了，我还啊，恭喜您获得 10.12 啊，也就是10月12号今天的咱们吃喝玩乐大搜索 两块八毛九 的， 我看见了 两块八毛九，我还以为十块一毛二呢啊！ 哥，让他说着，咱俩出去喊去吧。 别介别介，咱这酒让大家喊着。 就你这么使劲喊了半天 啊！ 连中五次，弄完炒肝喝喝。 没中不了， 只能中 两 次 啊，只能中两次， 封顶了就两次。 多了吧，得五块多点钱，可以卖四个包的， 可以啊， 可以吧， 可以， 可以 四个包的， 可以。 您提供酒，我不是您再喊，说不定还能中瓶酒呢。 哎， 好不好？ 好， 主要是中的那个酒不够我跟哥喝的， 不够，再我帮您再喊。 哎，好了好了， 有朋友呢， 好好好， 真是算什么？ 来，咱们再说回到今天的主题，蒸菜啊。 蒸菜，我其实不陌生，但我不知道我们这个算不算蒸菜，因为从小我们家那儿啊， 嗯、 吃的是什么？比如说有那个芹菜叶， 嗯， 蒿子杆， 嗯， 还有胡萝卜， 嗯， 还有茄子， 嗯， 都是裹上面粉之后直接上屉蒸。蒸完了之后呢，出来蘸着那个蒜汁儿， 酸油、蒜泥， 哎，对对对对对， 啊、 对，就 那 些、 那个北京也有，河南地区有更多， 对， 基本都是那个边角下料， 啊，对， 芹菜杆您吃的那芹菜叶怎么办呀？ 嗯， 是吧？一般就是拌点 半碗面白面了、 哎、对对对， 这我瞧过他们的， 是的、 啊、就跟北京郊区有耙儿跟那差不多， 嗯、哦、就叫耙儿、 啊、北京郊区叫耙儿、 哦、 大耙儿、 哦、 啊差不多、 哦、 大同小异， 这也算是蒸菜的一种、啊、 这个不能说咱们说的蒸菜不是这个意思， 哦不是这个意思， 蒸菜就刚你提了，一上来先说一个绵阳三蒸是吧，那是湖北的蒸菜， 哦 这蒸菜非常非常多，多的什么样，过去我们学的时候有师傅这话叫十个菜九个蒸还剩一个， 十 个菜九个蒸 还剩下一个煮着 啊，鸡蛋羹 那不是也是蒸出来的， 对对，所以说这蒸菜你说这现在开买卖的开那叫什么蒸功夫， 哦 接着谐音蒸功夫，蒸功夫 啊、哦哦、还真是真是 明白明白、 哦、明白了， 这个蒸菜它有什么好处啊，先说出一百份它都一个味儿， 哦哦那倒是， 对吧， 是 是不是， 是 而且呢方便快捷干净卫生， 嗯， 而且还麻利快， 也健康， 对吧？您拿回来那不那跟健康没有什么关系， 没 看你蒸什么， 不是蒸的不都少油啊少盐、 那也不一定， 不一定粉蒸肉 啊， 是吧、 啊？ 蒸的菜可以千变万化， 嗯， 哎，可以运用不同的烹调方法， 嗯， 对吧？ 蒸的还用不同的烹调方法， 那当然不是，那菜拿过来说我来个扣肉，您把肉切完片往碗里一码就叫扣肉了，不是？ 哦， 您现在是不是得选肉啊？ 是 啊，选好了得出水， 嗯， 得煮， 嗯， 出完水以后煮完了，您怎么样啊？得磨色，得炸，炸完了以后再切片，切片有的直接打碗蒸了，再讲究还要炒一炒，烧一烧， 嗯嗯。 那样才能达到什么呀？肥而不腻，瘦而不柴。 哎，哥哥，那你比如说像蒸菜，我大概理解为， 嗯， 其实什么都可以，就比如说素的也可以啊，肉的也可以、 啊，可以、啊、 海鲜也可以， 对、啊那， 都可以做成蒸菜。 可以，就看你怎么掌握这火候跟时间了，是吧？火候时间，你要来条清蒸鱼， 嗯， 现在的清蒸鱼跟过去传统清蒸鱼不一样。 嗯， 这有什么不一样的？ 现在清蒸鱼非常简单，可以拿水锅里煮去、 嗯、 也当清蒸鱼，就像广式的清蒸鱼，先开始它从哪儿来，它不是就是那清蒸鱼这么蒸，没有油浸鱼，过去油浸鱼不是是真拿油浸熟了的， 拿油浸熟， 对啊，高温的油270度的油温把鱼稍微的就不用抹味，直接煮的油锅里浸， 是跟那油封的那鸭腿 差不多， 差不多 在里边浸熟了以后，出来浇上点调好了的味汁，就是我们所谓的跟像三合鱿鱼一样的、 啊， 或者像现在的清蒸鱼的鱼汁似的，然后上席了。那油用油浸熟的， 嗯， 后来被改良了，被我们的先贤的厨师给改良了，变成拿水给汆熟，再后来就直接干的，从背上一开，上屉一蒸，鲜活的鱼嘛，上屉一蒸， 嗯， 出来一浇，熬好的鱼汁泼点热乎油，就叫清蒸鱼了。 哦， 咱们北京现在卖的都是这样，但是我们过去传统各个菜系的清蒸鱼跟这不一样，那个清蒸非常讲究的，不是不讲究。现在说你不管你蒸什么鱼，最简单的，你说蒸条来说清蒸鳜鱼吧， 嗯， 这清蒸鳜鱼必须。您先得给人家刮了发腮去了内脏以后，不是马上就蒸，他要烫一下，烫完了以后用把灰皮给擦去， 是肚子里的灰皮吗？ 灰皮肚子里的，不是说肚子里边的、 嗯、 是外表皮， 表皮的灰皮、 鱼鳞下边那层灰皮一刮完拿哎烫完了以后一刮就雪白雪白的， 哦， 那是我们对客人的尊敬。烫完了以后再清洗完了，借上花刀还要再烫，再烫完了以后再加上，比如说香菇、火腿、笋片，准备好的东西，然后讲究再讲究一点，还要拿网油附上。 这是为什么呀？ 附上网油里头， 油脂， 对，它本身缺少脂肪啊，有点油脂，蒸出来更鲜更嫩。 嗯， 然后上去蒸熟了以后，把原汤逼出来，再稍微调理一下滋味，添上点其他的鲜汤。在往油先挑干净，姜葱挑完了以后再浇上这个汁儿，然后还得带上一对佐料， 什么呀， 毛姜醋和酸黑油， 这就还得蘸着， 对呀、啊、为什么要那鱼就有味儿了，但是为什么要蘸着那毛姜醋啊，就像吃螃蟹一样那么鲜美、 哦、 像蟹肉一样，那叫清蒸鱼。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咱不能不叫 清蒸鱼，它 哎因为大众化了嘛， 对对对 对, 对， 是吧？方便快捷， 对， 是吧？ 但是要说好吃， 过去那好吃， 那你听着哪个好吃啊？ 听着您这好吃，因为复杂， 哦、 听 对它不是光复杂，它合理合法。 哦， 那合理合法。 嗯，改天我得在家试试去。 可以试试， 这东西倒是挺好找的。 对， 但是您说鱼要烫两遍，这从来没 烫 过。 你 烫 一道刮了灰皮呀、啊，刮了灰皮以后你得洗干净啊。 嗯。 然后你要借上刀口以后，你要一烫，它能翻卷呀、啊。它一翻，它能你才能把那个配头码上，香菇、火腿、笋片 哦， 由后往前码， 就是让您那刀口豁开了。 对， 是吧？ 开开那切借单翻刀。哎，往上一翻，然后一码， 哦， 显着好看，哎，那就是刀工。我们说色香味形气质养意，形在哪来？整鱼都知道我们有刀口了。你为什么要喜欢吃松鼠鱼啊？漂亮， 漂亮， 是吧？现在用、做松鼠鱼用两条鱼做了，现在讲究的做两条，改革开改革了，进步了， 显大嘛？ 哎，不是光显大，头了那个像松鼠，那松鼠尾巴不像，现在又变成一条鳜鱼、 哦， 做成松鼠的尾巴形状， 哦、 就更像了。 我还以为摆造型要变成一个 X， 、 那更像松鼠鱼吧？ 哦， 特别的好，所以现在都用两条鱼做了， 好、嗯， 更讲究。 哎，实际上你看，牛老师一说蒸菜，应该是先蒸了一条鱼，很高级了。 嗯、这就是一下颠覆了。 是的， 蒸鱼的话，家里边其实挺家常的，在做，是吧？甭管是鳜鱼啊。 嗯， 还有现在经常咱们能在市面 鲈鱼， 鲈鱼这是最常见的、 啊、淡水鲈鱼， 对，回去清蒸。 对， 然后呢，我们经常在家里边做的做法，我还说的是比较精， 很高级了。 就是一下颠覆了。 是 的，蒸鱼的话，家里边其实挺家常的在做，是吧？甭管是鳜鱼啊、 嗯， 还有现在经常咱们能在市面 鲈鱼 、这是最常见的 淡水鲈鱼， 对，回去清蒸。 对， 然后呢，我们经常在家里边做的做法，我还说的是比较精细的，就是在鱼底下垫上葱嘛， 垫上葱姜，那为了通气。 对，那是 为 了 通 气， 让 它底下也熟， 对， 趴在上。 对， 然后呢，中间呢也是不里边的那个黑皮，肚子里边 那 黑皮你要去干净 的、啊、那里边的黑膜啊，就是因为你鱼开了膛以后。哎，那里边要不然腥啊，一擦，现在非常简单了。过去呢，可能是点其他的，比如说那丝瓜瓤子之类的，或者稻草。 嗯、 现在您家里有百洁布、 嗯， 是吧？一拿手一糊了， 对， 再冲洗干净就齐了。 对， 那黑膜得去。我刚才说的叫灰皮， 这个、 灰颜色的灰。 哦， 也可以叫黑啊，但是我们一般就行业说灰皮，擦去灰皮。 是所有的鱼都有灰皮吗？ 都有啊。 哦， 你可以试试啊。 行。 为什么你看那清蒸白鱼的那么白呀、 啊？哦， 它鱼外边有鳞，鳞下边都会有这黑膜。 明白了 啊、 嗯， 明白了。好嘞，这一开始啊，就给我们蒸菜重新的稍微定义一下。 嗯， 过去的蒸菜 就这个还告诉你，包括到外边吃个萝卜丝酸鲫鱼。鲫鱼萝卜丝， 嗯， 那也得烫了，给人擦了。 哦，鲫鱼也烫了， 也得烫了， 反正 擦了。 只要拿着鱼， 这是过去 您都给它烫了。嗯、 对，它不是，就是你比如说鲫鱼萝卜丝，现在你看你上市场看有给你烫的吗？ 嗯， 谁有那么伺候你的？没有。 嗯， 我告诉你，过去都得这样干。 嗯，不过还好的是，牛老师说的这些菜我都没吃过。 哦，对，是现在吃不着了，主要 是。是。 嗯，回家可以试试、 哎、没关系啊，因为这节还有一点点时间、 嗯、 刚才您说的这个应该算是清蒸的， 清蒸的， 清蒸的。 对， 除了清蒸，比如人家说清蒸，那像鱼一定得鲜活的你才能清蒸。 对， 你要说这冰鲜的去清蒸，这可能就差意思了。 冰鲜的你说清蒸不是不行，也行也行。你比如说有清蒸鱼卷儿 啊，那也高级啊。 那当然了，它比那个清蒸鱼可能还要复杂，把鱼要哎头尾要相连，把骨刺剔出来，然后我们把鱼片开好了，鱼片以后再炒好的三丝再卷起来，再码成圆形也行，上屉再蒸变成鱼卷了，就 嗯， 那就更加的精细了。 明白明白明白。哎，那清蒸您说比如说除了海鲜类的 啊， 河鲜类的，其他还能做到清蒸吗？ 也可以，也可以。就像你们刚才说，咱们刚才说了，说十个菜九个蒸，是吧？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菜肴啊，做到一定时，当你做到一定时候的时候，像我师傅就说过这话，说您什么拿手啊？啊，到这个年纪了， 就剩四个字了，叫随心所欲。 哦，那就很厉害了 啊！随心所欲，不逾矩，不会超越规矩，因为我们有烹调方法管着呢，有味型约束着呢，所以做什么事儿，做所有的菜要合理合法，又要合，既要合理还要合法还要合味。哎，你自己喜欢吃，哎，别人还得喜欢才行。 哎呦，真好，这是一定的境界。而且 哎，你说这个所谓的现在老提工匠精神，什么工匠精神？ 规矩， 规矩， 对， 懂了以后， 对， 你就有这种精神了。 对对对，哎，既然说到这儿了，咱们的规矩就是周五欢聚有毛铺啊。您可以随心所欲的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喊出来周五欢聚有毛铺。当然再次提醒您，如果您已经中了两次了红包了，您就别再喊了啊，或者您已经拿到酒了，别再喊了。 是的， 这个您喊了也是费嗓子。 是的，而且也给别的朋友们留更多的机会吧。 最关键您再喊也喊不着了。 你看， 嗯， 不过呢，哎，你还有一次机会。 哦，是吧？对。 不过呢，就到17:30。 是的。 哎，我们就告一段落。您说好，我17:35了，我接着喊，也没有，因为我们已经关闭了。 对。 我们再一次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应该是等到18:00之后，然后我们说完了规矩和方法，我们再说开始，您再吼。 对，反正各位就记着，一到周五啊，咱们都是整点开始玩，玩了半个小时，都是17:00玩一次，18:00玩一次。 周五什么？ 周五欢聚有毛铺。 好的，突然间一想，像我说周五欢聚有茅台。 哎呀，那您且喊不着了。 您可以带着茅台代言来。哎，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啊，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这个吃喝玩乐大搜索 CHWL876。在我们的这里边呢，您平时不是老打字儿给我们回复吗？这一次您发语音就可以了，喊这几个字儿，周五欢聚有毛铺。 对。 会有这个好多红包，但是一个人呢只能得有两次机会得红包。 对。 另外呢还有这个毛铺苦荞酒也送给您。大家可能都有机会啊，大家任意在这上面喊，但是咱们也是有规矩的啊，规矩就是您首先是在北京的。 对。 在北京的朋友们，如果您恰巧不在也在听我们节目，找北京一哥们儿帮您一块儿喊也没问题， 哎， 对吧？ 然后让他给您转过去， 哎，对对对，酒给您寄过去，哎，也可以。 是 是。 另外呢，如果您比如说您弄到酒了，哎，一抽我抽着酒了，您记着把您的联系方式填好了，这样也能找着您啊。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回来我们接着跟牛老师一块儿聊一聊蒸菜，马上回来。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北京燃气客服热线96777温馨提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北京燃气，下载安装并绑定燃气户号，手机缴费更便捷，卡表用户更换 NFC 燃气卡或使用蓝牙读卡器即可体验手机购气，更多服务尽在北京燃气 APP， 体验手机购气，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北京燃气，下载安装并绑定燃气户号，北京燃气 APP， 智能燃气安全到家。 金秋十月是收获的季节，为工作付出时间，你能收获成功的喜悦，为家人付出时间，你能收获满满的爱意。 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用心生活，生活一定会回馈你更多精彩。 八达岭奥莱三周年庆，邀你尽享无限精彩。9月30日至10月14日，消费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银行刷卡回馈等多重活动等着您。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毛铺苦荞酒，精选苦荞麦等原料，富含多种活性成分，让你多一份轻松自在。健康生活，真情毛铺。 十年， 力部更好。 力部英语，十年更好。 We the first sleep, join us. 国博西最南，会选手西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一夺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啦哒哒。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我们来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李欢李工，为我们介绍一下北京城市的天气情况以及其他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李工您好。 你好，下午好。 哎，下午好，下午好，周末快乐，祝您啊。先来说一说北京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啊？ 北京周末的天呢，总体来说还不错。从气温上来说是20到22度，今天是报到了20度，明天是20，和今天相比差别不大。因为今天城区最高气温基本上都是在20度上下，从气温上说应该是还是比较温暖的。夜间呢，温度稍低一点，那很正常了，因为这个到这个季节深秋时节嘛，晚上天还是比较凉的。周六周日。最低气温基本上是8到9度，也比这几天有所回升，因为昨天包括今天早上最低气温基本都在3到4度之间，所以气温虽然夜间低一些，但是也是在回升当中。对于北京来说，出行仍然是比较好的一个天气吧，只要是晚上注意要多穿点衣服，注意保暖了。这是咱北京。那么对于这个全国来说呢，分两大块，南方呢阴雨天气这个双休日表现呢比较突出，像这个江西、湖南、广西、云南，包括四川等地都是阴雨天气。然后到明天到周日的时候，像长沙，包括广西这一带还会有中国大雨，局地是暴雨。所以啊，长沙这几天明天的气温还在20度以上。20度报到20度，然后呢后天就报到了17度，这个比北京的气温还要低。除此之外，包括上海明天就报到了16度，16.7度气温是这个双休日上海的气温。这主要是阴雨天气对这些地区的影响，所以那个是天儿是阴凉阴凉的，咱北京呢是干凉干凉的。 哦，好，明白了。这个您要是这个趁着周六日想去南方玩一玩的，或者在那边有什么事儿办的哈，出差的，您注意那边是阴凉，可能呢体感温度要比咱们这儿还要再冷一些吧。 哎，对 吧？ 南方那种凉和咱们北方的凉不太一样。 对对对， 那这是阴凉阴凉，有点透心的凉。 您得多带点衣服啊。 对， 包括在北京的朋友们，早晚出来，您要是遛弯啊、锻炼啊、遛狗啊什么的，您也得穿厚点。好嘞，谢谢李工的分享，感谢您。那再次祝您周末快乐，咱们下周继续关注，感谢您，再见。 再见。 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娘娘急， 怎么了？ 电瓶没电了。 打开中国人保 APP 找救兵，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 APP 绑定车辆，一键呼叫救援，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赶快下载中国人保 APP 吧。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首先关注的是几条事故路段，东三环的长虹桥北以及国贸桥南向北方向，还有东五环的小交亭桥以及远通桥的南向北方向，北四环的海淀桥东西向东的方向，北五环的北苑桥东向西的方向，以上都是有事故发生，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再跟您说一下，东三环长虹桥北以及国贸桥南向北的方向，东五环小交亭桥以及远通桥南向北方向，北四环海淀桥东西向东的方向，北五环北苑桥东向西的方向都有事故。再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方面，京新高速上地桥到建亭桥的进京，京藏高速马甸桥到上清桥的出京，京城高速太阳宫桥到京城主收费站的出京，机场高速温榆桥到五元桥的进京，三元桥到五元桥的出京，京开高速三荣桥到双元桥的进京，京港澳高速大井桥到大瓦窑桥的出京。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流量大的路段，吃喝玩乐大搜索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慢慢开。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修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爸爸，灰机。 那是人保直销车险空中救援机， 在天上也能救援吗？ 高速路上堵车，地面救援车没法到达，这时候就有直升飞机来了，争分夺秒救助伤者。 那如果小汽车也受伤了呢？ 放心吧，等路通了，救援车会第一时间赶往现场，100公里拖车送油搭电都不在话下，小汽车很快就没事了。 好厉害，我有车了，也要买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是看心情，和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好了，各位不要再喊了啊，这个休息一会儿，休息一会儿啊，咱们做做菜。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说了，到17:30，啪，我们哈就先关闭了。 对， 当然了，大家这种积极参与的这种状态特别开心，因为周末了嘛。你看我们的听众想你的夜，人家一直现在还在发，而且人家发文字说了，我就不信中不了，加油，兄弟，下一个时段， 对对对，说歇会儿，这一段停了啊，您现在怎么喊，估计也中不了了。 对 啊，别着急，18点， 包括静静，哎呀，太可爱了 啊！ 你发的是文字，那肯定也中不了嘛。 哦， 倒没有一个字是错的， 可能是语音识别，我跟你说。啊、 来，再次介绍一下我们周五的固定嘉宾， 便宜坊集团的顾问牛金生牛老师，欢迎牛老师。 哦，谢谢谢谢。 嗯，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金生， 特别好。刚才放广告期间，牛老师也没拿手机喊。 哦， 就为了把更多的机会给听众朋友。 您早说，没带手机是吧？ 手机在这儿、 哦、带着啊。 你看、哎、你看特别好吧。 嗯，不是，这就是一玩的事儿、啊。 是的 是 的 是 吧。 那咱们把这点留着给人家机会。 哎， 互动。 哎呦， 你看你看。 那我也不喊了，手机放边上。 对吧？ 问题把钱都圈走了。 没有，他刚才就是尝试一下，尝试一下。不过也真的瞬间有2000多条信息，大家都在积极的参与，其实特别好。没事， 祝他们好运吧。 好的，好的，好的。来，这个告一段落了啊，我们还要说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蒸菜。 就是啊，今天聊的这个多健康呀，就我认为是健康，但是牛老师说那不一样啊，不是说只要是蒸的就健康。但是说 不是，我没说不健康，我只是说什么，就是因为有些东西蒸的。就未见得 是吧？ 是，你说是不是？虽然它杀菌消毒， 哦，那倒是 虽然杀菌消毒， 那倒是， 但是反反复复的， 那可不行， 是吧？ 对， 哎， 比如说就哥说的那粉蒸肉， 那那必须得回笼， 嗯， 那个菜是必须得回笼才好吃， 就是我蒸得了之后， 蒸好了以后 再回去， 再晾凉了再回笼，还会更好吃， 哦， 因为馆子里边所有的蒸菜基本上。除了清蒸鱼这一类的， 嗯， 比如说刚才说还有什么清蒸，你比如说咱们这个季节，大白菜是不是正上市啊？ 来了来了 啊，虾是不是也多呀、啊？这 萝卜， 是不是、啊？ 对， 那我们就做一个，比如说这个秋天，这白菜又叫什么？叫松，秋松虾卷儿。 嚯， 你看这也是蒸的呀？ 这名字听着都很高级。 是啊，就是白菜叶儿，把筋白菜取下来，把筋一去，把虾拍了，加点鼻涕。是吧？蛋清和成馅儿，加上葱姜入了味儿，齐了，馅儿有了，把白菜一烫，烫完凉水里一拔， 包着， 然后沾干了水，你把筋呢，老筋都给蹬了，然后抹上一卷，拿刀当当当一剁，往旁上一码，上屉一蒸，这就齐了。您出来说，我想带点汁儿行不行？行，勾个芡儿齐了，玻璃芡儿，我想换个味儿行不行？行，您配个三合油，配个毛姜醋，都成蘸着吃啊。 哎呀， 这也是蒸菜。 哎，但是您说的这些，我怎么觉得全像是下酒的呢？ 不是，这下饭也行啊。 哦、对对对， 你要勾点馅儿呢， 嗯， 是不是？ 哎，那您刚才说的，现在虾也不错，那虾应该怎么弄？ 虾你要讲，你要弄鲜活的虾，就蒸完了吃的就没有好，似乎就没有什么意思。那不如把虾就片成片或者敲成片，定了形上屉一蒸。那当然，那蒸你得稳得住它呀，稳得住你想办法，怎么能稳得住啊？那现在土豆不是有的是吗？ 哦， 您把土豆先蒸好了，去了皮的土豆切成片一蒸，蒸完了一搓成泥了，虾片就能粘上了。 嗯， 那您可以变成牡丹花之类的了。 嗯，哎呦， 是不是？那就所以说，我们这蒸菜里边学问也很大。 听牛老师这介绍，整个的做的过程不超过一分钟。要我在家里边估得折腾半个小时。 不是，我瞧你拿着那话筒我也晕。 哦，是吧？ 那不是我也晕。 那我吊着。 是吧、哎、是我是因为我们是干这个，他就这轻车熟路。 哦哟、啊。那倒是，那倒是，那倒是。 是这意思、 哎、那我问您一事儿啊、 嗯、 这个您刚刚说了蒸也要靠火候。这个我们大概也知道，比如说都说我们，比如说我蒸一什么肉啊，比如说我蒸卤面，或者我经常在家里边做蒸的，可能最多的也就这个了。我大多数比如锅开了，我调成中小火慢慢的蒸，但是就是仅仅有这些吗？火候大概在蒸菜里边，我怎么觉得就是蒸菜还好吧？对火候要求也那么严吗？ 刚才你说那个蒸菜，你刚才说那个火候，你比如长蒸的，里边我们刚才说清蒸鱼。你好，锅刚开了，把鱼缸搁，你改中小火了，完了。 那不成， 那得旺火大气一气呵成。 哦， 啊，你要像蒸粉蒸肉，开锅了以后旺火大气，得蒸一段，蒸一段，蒸一个时段，以后再改中小火。 那这个 让它保持开就在蒸。 哦， 它不一样的，有的一定要一气呵成，有的一定要有旺小冲微，是吧？ 哦、 你不能一个劲儿的猛火不行。 旺小冲微、 啊，有文要文武火吗？有文有武。 嗯， 那我能不能这么理解？ 嗯、 比如说要需要速成的，比如说特新鲜的，咱比如说蒸虾、 嗯、 啊，或者是蒸鱼 啊， 咱得旺火。 对， 对吧？ 你比如说蒸丸子，你比如说北京这有我们北京的菜，山东丸子里边好多有山东丸子。 嗯， 来个山东丸子蒸多长时间呀、 啊？您说是炸丸子还是？ 说蒸的。 蒸的 丸子， 拿水要汆出来叫汆丸子、 哦， 入水为汆嘛、 哦， 这是蒸的，跟那汆丸子一样、 哦， 它是蒸出来的。 我、哦、明白， 叫山东丸子。 那个肉，我觉得怎么也得15分钟吧。 要是丸子就不用了，我告诉你，七分钟就 OK 了 啊， 放火大气七分钟正好。 那比那鱼还快呢。 那当然了，但鱼是这样，好多人说这蒸五分钟就行，鲜活的鱼蒸五分钟，你问他生的吃不吃啊？ 嗯， 所以这鱼不能蒸太短了，起码得十二分钟以后。起码我们过去蒸的不是很新鲜的冰鲜的鱼，晃过来那个，它也没冰鲜那些鱼。 嗯。 基本上得十七八分钟 哦， 才能好 哦， 那才行呢。因为这鱼呢，你我们蒸完这鱼，它有火候，拿筷子一扒了，得讲什么呀？四个字叫肉软里骨，那才熟呢。那鱼肉得刷白，您吃的才能嫩呢。有的在骨头上粘着，那不是生的吗？ 嗯， 这肉还粉红的，那不灵。 哦，记着啊，鱼要蒸十二分钟，一般我在家也就八分钟。就是上 家里边更达不到了八分钟，为什么？你家里锅有多大个儿，火有多冲啊？你能产生多少蒸汽呀？ 嗯， 是吧？ 哦， 您就逼他，那过两天您再去他们家看他自己那儿拉风向的，刘老师，您看这行吗？ 不过那也挺好，现在那是一乐趣，想享受那种拉风的乐趣。有小孩的见都没见过的， 是 不是？ 是 见都没见过，那是一种乐趣了。 哎，小胖问您这个问题之后，那我再问您一个。因为我在湖北，包括我在四川，我都吃过那个蒸菜。 嗯， 其中咱们就比如说拿四川的蒸菜来说，好多我也不知道是因为了漂亮啊，还是因为透气，都是那种固定那种小笼，一个就跟那个小笼包似的那种笼，但是做的挺袖珍，挺好看，里头都放着那菜，哗、一个一个的全都放在桌上。 对啊，你比如说最简单，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小笼粉蒸牛肉，它就是小笼啊，现蒸啊，马上味儿，桌上就蒸，就完了。出了有的讲究，得给你带点油，泼上点。 明白。 啊，撒上点葱花这一类的。 嗯。 啊，就是，但是要比如说粉蒸骨，有的就不讲究了，但是那个也有熟蒸的就。要吃这个味儿就得熟蒸，生的卖不了。 我明白您的意思。 欠点火， 明白您的意思了。不，我就担心说，哎，今天咱们说教蒸菜，那蒸菜呢，我们必备的东西可能还有这笼。您家里想蒸，您得弄个笼才行。 咱们一般这儿说的蒸菜，基本上以打碗为主，而且呢，都便于什么？比如说年了节了的， 对， 您多做点儿， 对， 以防不便。 对，家小胖不都说了，家里弄都是一碗一碗的。 对啊， 一锅出全是热的。 是 啊对， 对不对？ 是这样，是这样。 先吃点凉菜。 给过去都是这个席面上怎么能弄一大屉，这一蒸，往上一端。 对， 对吧？你要在家里边办喜事的，过去那跑堂办喜事的，不蒸菜得多吗？要不赶不上 趟， 开个十桌八桌赶不上趟，一上桌不像现那时候，不像现在。那时候人都嘴急，肚子里也素，那一上来就四个字：风卷残云。 现在嘴也急， 不是 真的。 你一上来就风卷残云就没了，您那点菜根本就供不上趟。所以这四个蒸菜、六个蒸菜，啪啪啪一扣，又肥，油水又大，又香，您逮几口就踏实了。 是， 再喝点酒。 是， 哎，要不然就是，所以说你看炒菜刚一上来，那全下注。那全在下注，双眸炯炯落盘中，荤素温凉一扫空。 一说这个，我就想起来十一期间，然后因为也没出远门嘛，就跟家里人一块儿去密云溜达溜达，因为天好嘛，去那边踏踏青啊，看看秋色呀，然后也不知道怎么走着走着，因为要去吃那边朋友介绍的一个 农家乐， 哎，农家乐，但是那个是高级农家乐，就是我说的那个云蜜， 那也太高级了 啊！但是呢，按照导航走啊，我进村了 啊。 其实人家有大路，我也不知道导航怎么，反正就在村里拐。哎，拐着拐着就，村里人那儿办流水席呢，啊，因为弄的那大易拉宝啊，吹着气儿那个，上头写着喜结良缘什么的， 结婚的多。 对，然后人家就直接。在那个胡同边上支大灶，哇、哦，那村里的这些乡亲朋友，哇，都到他们家、 都自己做， 那都到他们家去嘛、 哎， 因为一般怎么也得弄个一两天的吧。 得这个办喜事呢，农村里非常讲究， 对， 得吃流水席，怎么也得两天，头一天全是就是头一天的这个就是亲朋友，二天是至亲了， 对对 对 对， 头一天村里街坊啊，街坊邻居啊， 对， 哎。二天就至亲， 对， 就完事儿了。 哎， 所以我跟家里人说，我说要不然咱们就这儿呗， 可以啊， 是吧？ 随个份子。 不，一说就哎呀，恭喜恭喜恭喜，您哪位？哎呀，我是隔壁村的。 不，人都认识啊，但是也有，不是没有。你比如我插队的时候， 嗯， 老乡家，哎，不管是哪个队的， 嗯， 你要脸大的这个，甭多了，两毛钱买张画。 哦， 比如说毛主席像，咱花两毛钱请一张， 嗯。嗯， 还有那过去有鲤鱼的跳龙门那个 啊，那鲍鱼那大胖娃娃， 胖娃娃那都是两毛钱一张。 嗯， 您拿两毛钱这个，您就可以 恭喜去了。 哎，我们插队那村儿，管这不叫吃席， 嗯， 是吧？吃包子去 啊，吃包子， 吃包子去。 哦，管喜事叫包子， 包子还有馅儿包子，包子就是馒头。 哦， 干嘛去？ 哦， 吃包子去。 哦， 就吃包子去。 真都挺好的。听众月月说了，哎呀，听你们一说蒸菜呀、啊、什么的，我突然之间特想吃一碗鸡蛋羹。这个其实做好吃了鸡蛋羹也不容易， 不容易。 对，这样啊，咱们这一节离告一段落还有五分钟的时间，够了。我觉得我们的听众宝牛说，哎呦，牛老师可盼您来了。那既然说到蒸菜，您给说说粉蒸排骨应该怎么做。 哎，好办啊。这些就是说粉蒸排骨呢，其实跟粉蒸肉是大同小异。 对， 关键您把米粉先 泡了， 别的 啊， 一般家庭里边都像你说的，先泡叫粉，哦、泡洗干了以后，用水泡泡，把水逼出去再闷闷的。 对， 粉了以后，然后再炒去，是吧？你要粉的那个不够干松，你一炒是不是掉粉就扒锅上了？ 对啊， 是不是啊？ 对啊， 哎。所以一般的家庭就是这么做的，但是我们专业，反正我不知道别人啊，别的师傅怎么教的，因为我们这行叫各师各教，是吧？我的方法是什么？米买回来以后，您得准备点什么呀？比如说八角、小茴香，这是大小茴香，花椒，有条件搁点丁香，搁点桂皮， 嗯， 哎，这得准备好。米呢，先干洗，什么干洗？弄个湿帕子一擦，就湿布一擦， 嗯。 抱起一走一擦，这得跟头米一样了，干净了就。那浮头没别的，除了点浮尘， 嗯、 就点米糠，没别的了、 嗯。 擦洗干净以后，干锅下锅去炒去，连香料一起下锅，小火慢慢的备炒，备的这米呀、啊，要是裂口，像米花是能吃了，熟了，知道吗？它要出香了，那时候还得浅金黄色，还得出香味儿、 哦， 还别糊糊了，哎。这个是炒米，米炒好了以后，我们一起在家里边无非就是擀面杖啊，是吧？大碗呀、啊，或者酒瓶子这一类的，给它碾细了。那单位里是压面机，一压。当然，川菜的米粉跟北京的米粉烧的米粉不太一样，四川菜它比较细致一些，稍微细一点，跟那细棒子丝似的。北京当地的它要稍微粗一点，是吧？不同。这个米您炒好了，关键呢，您看刚才那朋友问的粉蒸排骨，您得买的新鲜的排骨，当然这个呢别是腔骨，就用那个我们说的正经八百的 小排， 小排、 嗯、 然后您呢根据您的需要切，哎，砍成小块，砍成小块以后， 块是不是得小点啊？ 这个看你怎么说，你要吃得过瘾，要码扣出来好看，你可以砍成长，比如一寸多长， 嗯 这样扣出码好了以后扣出来好看， 嗯， 知道吧？当然你自己家里不太讲究，可以切成就改成小的寸，哎，小寸骨就行了。然后呢，一拌的时候呢，用酱油、黄酒，是吧？酱油、黄酒，一边一点盐。你要吃辣味的，加豆瓣、豆豉，一起拌匀，腌上葱姜。你要按我们北方做呢，就是酱油、黄酒，然后盐一般都少了，就腐乳， 嗯、 就红的酱豆腐。 哦， 哎，然后姜葱。啊，姜葱都是撕了要粉蒸肉，排骨就可以变成沫儿了。 嗯， 啊，然后呢，甜面酱、香油， 拿这腌着呀？ 对，腌完了以后，一般来讲得腌多长时间？不少于半天儿。当然你要现拌，完了现蒸也行。腌半天以后，它就渗透入味儿。 入味儿啊！ 然后呢，再蘸上粉，也有人就撒上，立把淀这个米粉就往上一拌就行了。 嗯， 但是我学呢，我们是蘸这一片肉， 一块一块蘸。 对，又要排骨什么立着码，像肉片是什么码的话，就蘸一面， 啊，只有一面沾粉，另一面不沾，它两片粘连在一起的时候，中间就有了。 明白了。 哎，要不然您吃的不是米粉肉，不是粉蒸排骨了，是吃米粉的。 八宝排骨啊， 不是成了就卖米粉的了。 哦， 但是也有人，你要爱吃这个专门的，你就多搁点粉。 明白。 好多人爱吃这米粉，但是我们做馆子里做，反正我不知道别的师傅怎么做，我是这么做。 嚯！ 哎，码好了以后，然后把腌剩下的汤汁的那些姜啊、葱都撒在浮头，然后你就上屉蒸， 蒸就得了。 这得旺火大气，中间不能闪火断气，一定要旺火大气一起合成。你像那米粉肉，你得找一个半钟头蒸， 嚯！ 一个半钟头， 大火一个半钟头。 当然，这个大火烧开锅以后，把这个米粉肉撞上以后，就像你刚才说的，开一段时间以后改中火，保持旺开，水都要搁足。 嗯， 啊，蒸一个半钟头就吃的好吃了。如果蒸一个钟头能不能吃啊？想吃点脆口的可以，就能吃了。想吃酥烂趴软的，您得蒸一个半钟头。这排骨您怎么也蒸一个钟头，它才能吐上骨，才能香。 哦、 哎呀，想着就好吃 啊！ 真的，哎呦，这时候 你想想，对的，你刚才放的那些料，再加上一出来黏黏糊糊的， 不是这个关键什么？你看，就是这蒸这刚才说的盆蒸排骨等等，这里边是什么？你要这个 一会儿咱再说。 好， 咱先进广告。 金秋旅行记，自驾最 happy， 有事找人保，安全才放心。人保直销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辆出险不麻烦，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大范车辆定损、理赔、维修，全程托付一条龙，给你真正的一享轻快好生活。服务咨询有专人，车辆交接有协议，服务后期有回访，省心有面，全靠他。更多轻快服务尽在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听也要有滋有味儿，吃喝玩乐大搜索，听的就是这个味儿。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最危险的路是什么路？ 是半路。 半路车突然就没电了。 哎呀，忽然就炸胎了。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没油了。 拿什么拯救这样的半路？ 拿出手机，打开中国人保 APP， 一键呼叫救援服务，看师傅距离这里只有800米。 中国人保 APP 专业化救援，放心看得见。 即刻前往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中国人保，下载玩得转的保障神器，体验更多优质服务。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 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没人关注怎么卖酒，董酒的市场就慢慢被其他酒所取代。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 400-919-6188。下期我们再见。 全新名爵 HS Bose 致远级音响，宽广音域，聆听震撼，无极变色炫彩氛围灯，全感官瞬间激活。名爵 HS 荷尔蒙 SUV 燃情上市，11.98万起，2年零利率，首批购车享多重礼遇，乡下名爵当地经销商。 致敬时代，一往无前。即日起购途昂、辉昂、途观 L， 最高可享3年零利率及20000置换补贴，详情请加当地经销商。上汽大众400-820-1111。 8月26日，国际珠宝集合店闪亮入驻中国黄金，汇聚法国、意大利多国千款珠宝首饰一站逛，不出国门尽享全球时尚珠宝盛宴，世界珠宝潮流尽在蒋台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房里的茶水他滴了掉门，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最非最爱销魂。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伴耳边。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整点之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入夜之后呢，南部有出现零星小雨的可能，雨量比较小，对出行影响呢不大，今天夜间有利于辐射降温，所以呢预计明天早上本市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是7摄氏度左右，体感偏冷，晨练的朋友请注意保暖。明天白天本市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由于地面转受弱气压场的控制，大气扩散条件有所转差，天空不太透亮，但是呢仍然比较适宜您假日出行。具体预报是这样，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部地区有零星的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多云渐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我的意中人是一位盖世英雄，路遇困难会驾着七彩祥云来救我。 快别幻想了，车遇险情还是人保直销车险靠谱，道路救援、空中救援随时待命，伴您放心出行。 400-1234567。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今天是周末啊，所以呢路上的车比较多，车一多呢就可能会有事故的发生啊。先来关注几个事故路段，北二环的德胜门桥下东向西有故障车，后车比较堵，京城高速的望河桥出境的方向有一起事故，后车是短暂排队，还有西二环的阜成门桥南向北有事故，北向南呢也有故障车，受其影响呢，西北二环的外环方向队尾已经排到了钟楼北桥，西二环的南段南向北方向队尾已经排到了广安门桥，还有西二环的阜成门桥以及复兴门桥南向北是分别有事故发生，请后车小心注意避让。再来关注一下西部环路，西二环的广安门桥 桥到西直门桥的南北双方向，西三环的莲花桥到苏州桥的南北双方向，西四环的四海桥到丁慧桥，岳各庄桥岳各庄北桥到科峰桥的北向南方向，还有西五环的闽西桥到石峰桥的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呢也是车比较多行驶缓慢的路段。再跟您强调一下这个事故路段，首先呢是北二环的德胜门桥下东向西方向有一个故障车，还有京城高速的望河桥出京方向有事故，西二环的阜成门桥南向北有事故，北向南方向有一个故障车，所以呢这边西北二环还有西二环的南段南向北方向呢都不是特别好走，还有西二环的阜成门桥以及复兴门桥南向北分别有事故发生。吃喝玩乐大搜索还是要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一定要小心驾驶。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本时段由小西街80号川渝老火锅赞助播出。 今年的假期用完了，整个人也变得死气沉沉。 走，带你去小西街80号。 小西街80号，那是什么地方？ 你没发现吃火锅可以让心情变好吗？ 啊，小西街80号是火锅店呐？ 那可是正宗的秘制川渝老火锅，还有露天花园，真是喝着啤酒吃着锅，小风阵阵撩心窝。 快把地址给我。 北京市朝阳区神鹿街日坛公园北门，电话85693066，85693066。 吃喝任嘴领路，玩乐由心前行。我们的目标是掏空景点，赏心悦目，扫荡城市，随处为家。从南嗨到北，从西笑到东，吃喝玩乐大搜索，造出自我。 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大家这个搜搜嗓子啊，活动活动口腔的肌肉，准备开始了啊！ 是的，是的，但是我们没有说开始之前，您说也没用啊。 就是啊，要等我们开始啊，这个八达岭奥莱3周年庆，咱先说一个好事啊，挺好玩的，尽享无限精彩。9月30号到10月14号，凡是到八达岭奥莱的顾客，不仅可以享受超值一口价的商品和精彩折上折活动，还可以参加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银行刷卡回馈、满额赠等多重的活动。现场还有热情的法国康康舞大巡游和街头音乐哦。京藏高速陈庄出口抵达啊，这个这是大家可以去这边玩一玩啊。当然这个可以趁着周末去啊。现在呢大家在路上堵车的话，你也不要用手机跟我们互动啊， 是 让您邻座帮您喊一句。 是的， 嗯， 当然您要是说，哎，我还没关注你们吃喝玩乐大搜索， 那不成， 对，赶紧的， 闹啥呢呢？ 先关注我们， 对， 关注，然后加我们这个以后，您才能参与啊， 对对对对啊， 来，我们准备开始了啊。 好的好的，周五欢聚有毛铺，毛铺与你共欢聚，毛铺酒特别携手北京文艺广播打造了周五欢聚有毛铺的活动，正在火爆的进行。当中 好，我们简单说一下玩法， 特别好。 关注微信公众号“吃喝玩乐大搜索”，这是第一步。然后锁定我们的节目，因为我们说了嘛，我们说开始，您再开始，您不锁定的这个是不可以的、啊。 就是。 然后呢，向我们的微信公号发送语音口令“周五欢聚有毛铺”，既有机会获得现金红包，还有毛铺酒一瓶。 是的，要提醒大家啊，咱们的口令是什么呢？咱们的口令是什么呢？对不对？等会儿的啊，我帮大家试一试啊。咱们的口令是周五欢聚有毛铺啊， 您呢就可以有机会获得还没中这个红包啊，或者是毛铺酒一瓶。红包呢，您呢提醒您，您如果中了红包啊，您在微信里边您会收到一个提醒，说您有一个红包来了，您要把这个也点开，然后收了这红包，这个钱直接就到您账上了。如果收到酒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填写真实的资料，才可以正常的领取哦。 好，还要说啊，我们说开始您再开始。 对， 另外仅局限于在北京工作和生活的正在收听我们节目朋友。 对， 您在外地出差呢，您一看这点儿，哟，什么开始了，我准备喊，不能得。 对，号召北京的朋友们一块儿帮你们喊起来。 对 啊， 然后把这个钱给您转过去。 就是。得瓶酒也挺好的， 是的，是的， 您回来一下聚聚， 哎， 甭管自己做呀，出去吃啊，是吧？ 对， 也挺不错。 对，来，那个，艾克森，来，牛老师，您说吧。 嗯，我说毛铺酒老好喝了。 好了好了，开始啊， 开始开始啊，大家喊起来吧啊！刚刚咱们在上一节最后，咱们说的是那个粉蒸排骨， 对， 好像那个粉。蒸就算是蒸里边的其中的一算是一大类了。 对， 我查了一下，有什么粉蒸，有什么汗蒸， 对， 有什么泡蒸， 对， 还有什么的，好多种，大概七八样，是有这么一说法。 有 哦， 是吧？有，你比如说刚才说的提到一什么汗蒸， 汗蒸， 你比如说川菜里边有炒回锅肉，炒回锅肉， 这 把肉先要煮熟了以后叫回锅再炒啊 啊， 后来就有发明的了。我们不煮了， 哦，那干嘛？ 因为煮的话呢，它会有好多都走到汤水里去了， 啊， 那脂肪啊，还有一些鲜味啊，就走到汤里边了。人家的发明人，我就上屉蒸了，把肉干蒸，叫汗蒸。蒸完了以后晾凉了，切片再炒，这有了汗蒸了就。 哦，汗蒸就是我什么也不加，就是囫囵个的蒸，是吗？ 哎， 干蒸是吧？就跟蒸桑拿似的呗， 类似， 是不是？ 类似。 对，你比如说，我们有北京很多很多菜啊，你比如说扣碗的， 嗯， 它不一定就叫蒸，但是那方法都是混合方法。你比如四川菜里有咸烧白，是吧？芽菜咸烧白， 对， 有冬菜扣肉， 嗯， 是吧？那我们北京就没有吗？北京也依然有， 嗯， 比如雪菜扣肉啊，啊，腐乳扣肉啊。等等等等，这都是蒸的。 对， 但是它不叫蒸，没叫蒸啊，腐乳扣肉， 对， 雪菜扣肉，哎，这是蒸完了以后扣碗儿。 哎呦，好吃极了，就 是吧？多了这样的菜就是不胜枚举。 对， 这个就跟我跟牛老师聊的另外一个不太一样了 哦， 并不是说好我做一麻婆豆腐，然后拿一砂锅盛。 哎，对了， 这是两回事了。 哎，对， 哦， 那个那叫画蛇添足。 哦。 你要是说在砂锅里烧麻婆豆腐，就在锅里边烧完了以后，在锅里边调味，在锅里勾芡， 嗯， 然后原锅上桌， 嗯， 人家是高手， 嗯， 是吧？你说我烧完了以后把砂锅烧热了，麻婆豆腐勾好芡，再倒到砂锅里， 嗯， 那脱了裤子放屁， 那个他是按盖饭走的， 啊，对，行，对，可以拿砂锅焖一锅米饭，浇上麻婆豆腐。啊，你这也要给我提示我了，下次我一定这么玩一个，开一个爆款店。 好， 哎呦，哎，刚刚咱们说了粉蒸排骨了， 啊， 按照您那方法，咱得上屉大火蒸上个一个半小时， 对， 对吧？那如果要是粉蒸肉呢？ 粉蒸肉就是一个半小时，排骨呢就稍微的短一点，它短一点不能少一点。 啊，排骨一个半小时，肉是不是稍微短点？ 啊，肉不短，肉你蒸到一个半小时才能好吃。要不然那油啊，把这米粉啊浸润不透，这米粒儿它不香， 明白 吗？那一定要那油，你得把脂肪蒸的乳化了，脂肪呢， 嗯， 浸润这个米粒儿，这个米粉才能油润了，才能好吃， 嗯， 要不然颜色也上不来。 嗯， 而且像这个蒸一个半小时，当时吃好不好？好，不错，真的不错。如果晾凉以后再回笼了，再溜一下再吃，那就更好了。 哎呀， 为什么是它滋味更劲呢？ 对呀，啊， 哦， 就像你酱牛肉一样。 对， 酱牛肉什么时候好吃啊？刚捞出来就吃，不是？ 不， 别捞， 对， 卤好了或者卤牛肉、酱牛肉这 泡着， 在锅里边浸泡入味。 嗯， 这个泡是焖和捂的过程，这个，一个是成熟，二一个关键是浸泡，它要慢慢的渗透滋味。 对， 嗯， 这样才能好吃。 这东西做什么不能嘴急， 嗯， 所以为什么有那么一个词儿叫熊掌难熟啊， 嗯， 哎、 嗯 啊，嘴急了不灵， 嗯， 哦，好， 其实肉我倒觉得大家可能都啊吃过呀、 嗯、 或者什么，用类似的方法要是蒸菜的话会好吃吗？ 蔬菜这些东西不太好，当然也能蒸，不是不行，也能蒸，但是呢这要看怎么使， 嗯， 是吧，看您怎么用这个。一般来讲呢，要蔬菜做用汤煨什么的靠啊好吃，如果您要非要蒸点蔬菜也不是不行，那前提一定要是里边有荤腥的， 对， 不是单一的素菜我上屉一蒸、 嗯、 啊出来就好，它一定要有荤腥的， 嗯， 要荤腥有汤汁跟着它才能好吃的。 对对 对, 对，就是我不是去过都江堰嘛、 嗯、 因为好朋友在那边、 嗯、 然后他带我去他们那边的一个小馆子，哎呀那可小了、 嗯、 那馆子可能也就咱们直播间一半大， 嗯， 然后人家那儿呢当然主打的人家是肥肠啊，啊，都是那个跟那个水煮鱼似的，它里头全是肥肠。 哎呀， 然后还有血啊什么的都在，然后好吃。然后人家有几个蒸菜，后来他跟我说，他说维子你尝尝，其中拿了一蒸菜， 嗯， 就是蒸的菜。后来我还说呢，我说这不好吃。他说真的，你尝尝。就是我先开始以为，类似于，就是咱们那个弄的那个大米粥弄的特稠。然后里头有菜，它蒸的呢、 啊。 但是我一吃，我真好吃、 嗯， 我居然都能吃出肉味来。 然后呢？果然有肉。 啊，对啊。后来我问他们老板，他们老板拿川普跟我说、 嗯、 啊，那个大概那意思就是人家勾的这个、 嗯、 这个汤的这个汁儿里头 啊,、 嗯、 啊，确实是有肉的。 那它必须得有汤，没有好汤里，它有一个本来青菜，你就是有点清水， 对， 是吧？有清气味。是吧，你一定要通过出水或者煸炒把那脱了那个水才能好吃、 嗯、 然后你要不跟着好汤，拿好汤度，拿好汤煨，它就没有什么好味儿。我们这行当讲什么，有味者使之出。什么是有味者？有腥膻异味，白菜也有味儿，芹菜也有味儿，你要撤一撤，然后那个菜本身的我们不太喜欢的味道会出去，叫无味者使之入。它没有咸味我们加点盐，它没有鲜味我们给它点鸡汤增鲜，叫有味者使之出。出什么？出我们不喜欢的味道。无味者使之入，入什么？入我们喜欢的欢喜的味道，那就是盐啊糖啊味精啊鸡汤啊等等等等油脂啊才能香，没有油它香不了。 是 啊，别听说这个啊少油低盐，少油了好吃吗？低盐了有味儿吗？没味儿，有营养了，你吃吗？ 嗯， 我先问你，你吃吗？ 他肯定不吃 啊。当然，你看这练肌肉的吃，为什么呀？吃点白煮的鸡脯， 嗯， 哎、啊，为了增肌用，是不是？啊，但是他得补充鸡蛋清啊，没那也不灵啊。所以我们这一样，我们说的是有滋有味儿的。 嗯， 哎， 就跟那天我去那个，怀柔，也是我另外一个朋友那儿，因为他有院子。然后他跟我说，哎，维子，那个今儿咱们吃饺子。我说行。然后当然他不同样的啊， 嗯， 然后其中的比如说三鲜的啊什么，那对于我来说我都觉得哎呀那都在哪儿都能吃到嘛、 嗯、 但是其中有一款， 嗯， 那个肉菜的 什么菜， 你尝尝那个， 嗯， 没吃出来， 磨了牙的。 嗯，后来我问他，哎、 嗯、 你什么菜的没吃出来啊、 嗯、 也不是白菜的、 嗯、 也不是什么那个小油菜的，吃不出来。 嗯， 后来他跟我说板蓝根的。 哦，板蓝根的、 哦、 啊，我说吃完了真去火吗？他说你想多了，他说实际上在院里啊他就当野菜似的，他种了一 点、哦、种的， 哎 哎， 然后把那个弄过来以后他收拾完了， 嗯， 跟肉一块做的馅儿。哎，我吃这也挺有意思的。 肯定的，你要还有什么馅儿？茼蒿的也好吃，但不是蒿子杆，是茼蒿。羊肉，哎，也好吃，非常好。 哎呀，这就都没吃过。 很多很多， 嗯嗯， 你想象吧，你很多很多的东西，通过蒸的方法都可以解决的。那饺子你非得煮啊？ 对啊，做 烫面 饺 一蒸， 烫面蒸饺啊，多好吃！ 对对对对对， 嗯， 哎，但是那牛栏，我多问一句。就比如说咱们在吃专吃饺子的店里头 啊， 一说到吃西葫芦馅儿的、 嗯、 好多都是蒸饺的，为什么呢？ 包着不是麻烦吗？那卖饺子馆的都包大，一现在一说，我们北京人吃饺子都小馅，没那么大个儿。 嗯， 好，现在那饺子多大个儿，搂着吃的。 是， 北京人可没那么大个儿的饺子，但是现在馆子里都那么大大馅儿饺子，那包馅儿不好包，西葫芦爱出汤啊。嗯、 对对对， 羊肉葫芦的，羊肉西葫芦都不好啊。你包饺子不容易往里边包这个馅儿，所以蒸饺呢，哎，蒸完了它。阴不过来的马上就蒸熟了， 对， 就是烫面的它一般就居多， 对对对对对， 而且蒸出来因为它是烫面，它那个饺子能立着， 那是 你要是西葫芦要煮，煮完就趴了， 对对对对 对吧， 而且真的是 除了什么情况不发，皮儿得厚点， 对， 皮儿厚， 对， 那还是煎饺吧。 煎饺就改锅贴了呗。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但是那西葫芦馅的也少，那得高手包、嗯、像我这笨了呱唧就不灵，包不了， 嗯、 啊、 没事没事，像咱俩这 样的水了呱唧， 咱俩这样就等着吃就行了。 哎呀，十一回的我也做了一顿饺子 啊、 嗯、我们家那儿的菜市场特好，发现、嗯、就是因为我在北京的这个家里边的这菜市场啊，至少我们家那附近菜市场没有提供这样服务。 嗯， 什么呢，我说打馅儿，挑了一块肉，来打个馅儿。人家问我，你是绞泥儿啊，还是绞粒儿啊？ 哎呦，高级了， 高级了！怎么绞粒儿啊？啊，绞粒儿呢，就是在切片这机器里多给你来两下，这就是绞粒儿了。我说哟，还提供这种，我来粒儿。结果还真别说，就是比绞泥儿的好吃。首先，它那机器您要绞泥儿的话吧，它那个肉感就稍微差点。 嗯， 他弄的粒儿大概是放在那个切片的机器里边，大概来回走了个有个六七回， 嗯， 就变成一小粒儿一小粒儿，你能看出来一小粒儿一小粒儿的， 嗯， 你吃出来的那个饺子也是沙楞沙楞的， 哦， 哎呀，这颗粒感挺足，好吃，好吃极了，而且这次我回去拌的那馅儿也是加的那个酱。加的甜面酱，哎，不是甜面酱，是东北的那个酱， 哦，石桥酱， 哎，石桥黄酱加在里边，哎呦，好吃极了！ 哎，你看那个馅儿呢，像你刚才说的粒儿的加酱呢，你要变成熟馅儿的会更好吃， 是吗？ 哎，炒熟了的熟馅儿， 好，您跟我说过，但是我给 熟馅儿可能会更好吃，才有你说的那种松散的感觉， 哦， 啊， 哎呀，行，这样咱先进两条广告。 哎， 让大家呢也稍微的清清嗓子，继续加油啊！因为我们时间还有。 哎， 好， 周五欢聚有毛铺，关注我们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官方微信平台 CHWL876，然后呢用语音喊出“周五欢聚有毛铺”，您可以获得至少不多，最多两份红包， 还敢说至少 最多俩红包啊，您已经得了您就别再喊了，把机会让给别人，或者是您可能会中得毛铺的苦荞酒一瓶啊，先进广告您这儿喊着。 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专属权益来了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三零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今年的假期用完了，整个人也变得死气沉沉。 走，带你去小西街八十号。 小西街八十号，那是什么地方？ 你没发现吃火锅可以让心情变好吗？ 啊，小西街八十号是火锅店呐？ 那可是正宗的秘制川渝老火锅，还有露天花园，真是喝着啤酒吃着锅，小风阵阵撩心窝。 快把地址给我。 北京市朝阳区神路街日坛公园北门，电话85693066，85693066。 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这个牛老师， 哎， 因为这时段呢还剩下四分多钟 哦， 我能不能先问您个简单的 啊？您说， 因为我 您说， 我做这个老做不好， 谁说鸡蛋羹啊？ 那我没什么问题。 不，鸡蛋羹为什么你觉得做不好？是因为你觉得它里头有硬芯儿，还是 对，这倒都没有。嗯，就是我原来我觉得鸡蛋羹啊，它做成蜂窝状的挺好吃的。 嗯， 我觉得挺好的。后来呢，也是有一个朋友，就是当妈妈了， 说给孩子吃，在外边吃那鸡蛋羹呢特别滑嫩。后来我跟他说，那你要不你就加点水试试。后来他说怎么也蒸不出来像外边那么滑嫩的，就感觉跟那个布丁似的， 就是 滑滑溜溜的， 没有眼儿， 没有眼儿。 对， 哎， 这怎么弄啊？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火力问题，咱们肯定是敞着大火猛蒸， 对啊， 而且您对水也不讲究。这一般鸡蛋羹，咱先说第一，您是凉白开水。 哦，凉白开水。 对，您别使清水，直接就着火，凉白开。 哦， 哎，稀释那个稀稠比例比浓淡合适了。 嗯， 然后呢是旺火大气，但是蒸这过程当中不能老是旺火大气，中间你比如我们要蒸个鸡蛋羹什么的要尝尝盖儿。 嗯， 那你要像在家里边蒸这个，一般来说或者你揭开锅盖或者是你小火小点， 嗯， 改小点就成。 哦， 它不能旺火大气咔一样像我们蒸这个干糕似的， 也是它里边就冒泡。 对，它一那什么就拱出蜂窝来了。 哦， 哎，而且人家讲究一点的呢，调好了以后人家过一道螺把这气泡就过了。 对对对， 要经过过螺等等。 对， 没有像我们咱们家里边随便随随意意就这么一做，磕完了一和了带着沫了， 对对对， 了 对 那出来它不会太好。 对， 所以说什么它那工序一道一道它比较讲究的。 哦，哎，有的我看他们蒙上那个保鲜膜，然后扎 几个眼，小眼， 那是干嘛？ 它也那防止那哈气水等等的呀。 哦、对对对对对， 啊，这都有、 哦、防止那哈气水掉进去。 你想掉进去，比如说它快成型的时候，吧嗒掉一滴、 哦， 完了就变月球表面了。 对啊， 哦、 这有很多的细节，就是做我们这行当，很多像比如说咱们刚才说的蒸个丸子、蒸个排骨等等、 嗯， 你说几分钟，它细节，你馅条怎么样，是吧？这丸子蒸成什么样为熟啊？ 这还真没， 对吧？你说我给您时间七分钟，你们家旺火大气达不到，你多蒸一分钟没问题。 嗯， 但我告诉你什么时候最好是最佳状态，就是你接下来这丸子，你瞧那丸子外边这层白浆，因为我们打馅肉有蛋清，那出一出白浆来了，说明什么呀、 哦？ 说这丸子恰到好处，刚熟。 哦， 哎，然后我们把它掰开了以后，往里边一调好味的汤，往里一热汤开汤往里一灌，齐了，这丸子就成了。哎，这就什么都有一个就是什么，里边有点筋劲儿。 对， 我们这行叫筋劲儿。 对， 有时候咱们在节目里说不了，就是面对面的给你做，有时候没工夫跟你说，这菜说时迟那时快，还顾着跟你说过火了。这炒完了以后再聊一会儿筋劲儿。有些都是现在因为做菜老上那么大一冰锅就炒一个菜， 嗯， 啊，搁火为什么现在都好多人说这菜得有锅气呀、啊？ 嗯、 没有锅气了，为什么没锅气？那锅忒大， 对， 齁沉，然后呢火又冲嗡嗡山响， 嗯， 啊，就炒那么一个，就如同耳挖勺炒芝麻一个道理。啊，那你耳挖勺还行，炒芝麻粒小骨子油，你要弄一大冰锅炒俩芝麻粒行不？这个， 嗯， 这就不灵了，是吧？ 嗯， 那才是真功夫，哪儿去了芝麻？ 是不是太小不行？太大的锅炒这菜也不行。 对， 然后它没有，你来回的火太冲， 嗯， 那不是炼钢，是炒菜， 对， 它需要。什么样的火候？ 不过我觉得今天咱们聊蒸菜啊，倒是挺好的， 嗯、 因为就像牛老师一开始就说，蒸菜它的味儿啊，大多数它不会怎么变， 它就适合于批量生产、嗯。 对对对，一会儿咱们再接着聊，让牛老师再教我们几道好吃的蒸菜。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本时段由小西街80号川渝老火锅赞助播出。 今年的假期用完了，整个人也变得死气沉沉。 走，带你去小西街80号。 小西街80号，那是什么地方？ 你没发现吃火锅可以让心情变好吗？ 啊，

你说现在个人账户盗刷诈骗这么多，怎么防范啊？ 你把账户锁上不就完了吗？ 锁上我自己还怎么用啊？ 工商银行现在推出了工银智能卫士功能，把不常去的外省市、国外啊这些都锁上，就踏实多了。在工行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 APP 里就能开启。 这个功能好啊，我现在就弄。还有夜间锁。 是啊，省得你们半夜失眠，忍不住网购败家。详询工行营业网点。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本来以为今天聊蒸的菜可能流的口水会稍微少一点， 但是呢， 哎呦我的天哪，饿死我了！简直， 我让你给说的，我刚才你还聊天还聊吃呢，聊的我前天贴后脊梁。 哎呦，我饿坏了我了。 好，没关系啊，没关系啊，再坚持，我们最后一节就要告一段落了，咱们就正式进入到周末的节奏当中了。 对对对。 不过在此呢，也要跟更多的听众朋友说一下，我们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这个游戏呢，也先告一段落了 啊， 也就不要再发语音了。 但是。 但是明天 yes 啊，玩的方式不一样，但明天给的厉害啊， 明天 给的敞亮， 一百， 对，直接一百加一瓶酒， 你可厉害。 哎呦，明天我也加入一下呗。 可以可以， 明天方式您具体收听明天节目。 但是玩法跟今天不一样， 不太一样。 哎，不一样 哦。 哎，有一点小变化。 对，明天走心，不像今天那么直接。 哎，是的是的。 哎， 所以没关系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发微信上来，来问我们的牛老师。 是的， 游戏就告一段落了。 对对对， 语音的这个就不要再发了。 对， 因为刚才在跟牛老师说，今天我们虽然主说的是蒸菜，而且在四川菜当中蒸菜也是其中一大类。 对，三蒸九扣嘛。 是的是的。 所以说为什么叫三蒸九扣啊， 而且真的很好吃。 嗯 但是呢，在下周应该是周三的时候， 嗯， 就是重阳节了。 哦 啊， 还真是。 所以我也想通过我们今天最后这一节，能不能让牛老师教两道，比如说适合全家团聚啊，老人吃啊，啊，子女也露一手啊，孝敬孝敬老人的菜。 哎，行，这你这刚才你说啊什么啊？重阳， 重阳 啊， 重阳 登高节到了。 哎， 登高节到了，咱们得应个景。您刚才说什么？教个菜？ 对， 教什么？你比如说老年人爱吃的，当然了。这一个节日非常好的时候，就想吃登高节，要步步登高， 嗯， 是这意思吧？ 对， 九九重阳嘛，是吧？九九重阳，喝点什么菊花酒， 哎， 吃点螃蟹， 嗯， 是不是？这个秋果有这么多， 嗯， 可以吃的， 嗯， 是吧？我们有好刚吃完八月十五刚吃完月饼， 嗯， 九九重阳节要吃花糕， 嗯， 那咱们弄。配这个景呗，咱们做个 嗯 蒸菜， 可以 老年人吃， 可以啊。 当然可能啊，我说这个不一定能应了景，但是这是我的心意。 嗯， 你比如说现在北京什么上市了？山了红， 嗯，啊，对对对，有 山了红有没有啊？ 有， 这个适不适合老年人吃啊？ 适合， 它助消化、克食的。 对， 这秋天了。咱们都老说江米江米的，黄米有没有黏米啊？黄米， 嗯，有。 黍子有没有黏的？有，市场也好买。那咱就弄一个红果的呗，配着这个季节，山了红，您得准备好长点个儿大的。 嗯， 这个黄米市场有卖的，但是那黄米比黏黄米比咱那小米儿粒儿要大点儿， 哦， 颜色鲜艳一些。 它就叫黄米。 对。黍子黍米那个米它黏的， 哦，嗯， 跟咱们江米糯米是一样的，但是它也黏，黄米非常好。 嗯， 把这回来黄米回来您淘洗干净了，您家怎么蒸米饭啊？这您就怎么蒸，这横会吧？ 蒸熟了以后趁热， 水的比例也是按米饭那么走 吗？嗯，蒸熟了以后趁热，您拌上点有熟猪油，拌上点它就好吃，有油又香。现在讲的来点冰糖粉，家里都有机器，冰糖打成粉， 嗯， 一拌齐了，这有了。山上你再准备点豆沙馅， 嗯， 枣泥馅也行，是，您、 嗯、 现在到超市都买了豆沙枣泥，都有现成的呀， 嗯，枣泥 山红顶好的了，10块钱2斤， 对， 嗯， 您做一份菜有那么10来个就成， 嗯， 对吧，太酸了不灵， 对， 把山红呢洗干净了，剃那个瓣一去、 嗯、 拿筷子有讲究点的给它通开的，通开是不是中空啊， 对， 您先把山红一半从半腰上啊先拿小刀一划，一是好通籽儿，二一个呢一会儿变成两半里边好灌馅儿。 哦 啊，您把山红去好了籽儿一掰两半了，不是刚拿刀拉开了吗， 嗯， 一掰就两半了，两半以后您往里边让人豆沙馅儿。 呀，真高级，嘿， 是吧，让好豆沙馅儿准备大蒸碗也得，要是您要怕它粘碗，您提前家里不是有包粽子吗， 嗯， 吃粽子下来的粽子叶，我想 好多老家人都收着， 嗯， 是吧，打成板了收好了，您拿出来泡软了洗干净了，把这粽子叶往碗底下一铺， 或者市面上有卖那个荷叶的，干荷叶的直接买、 啊、干荷叶的费劲儿，保鲜膜也行，但是不建议使保鲜膜， 对， 有锡纸，锡箔纸有的是， 嗯、哦，那倒是， 这个是 有、 哎，直接把锡箔纸往碗里边一铺， 嗯， 铺平了以后，您里边还可以刷一点点油，然后把这山里红啊，灌上豆沙的山里红一半，往碗底一码，码上碗底以后，您把您灌蒸好的黄米拌完油和冰糖粉的这个黄米，就附上一层，哎，这个拿手一蘸着凉水一乖的，它是一大片儿。吧唧扣上了、 嗯、 哎，想吃豆沙馅儿多点的呢，您这儿再抹一层豆沙馅儿，再来一层，弄它个两三层、 哎、 然后最后拿黄米一封口，齐了，这您跟这蒸菜要接上了吧、 嗯、 上屉一蒸， 这蒸多长时间，一个半小时， 米饭是熟的， 哎呦，那米饭熟的， 米饭是熟的了、哦、那山里红那蒸它一刻来钟，想让山里红更软和，那照着20分钟就成了、 哦， 对吧， 我不 蒸透了以后 就是那排骨什么的一锅出了就、 啊、可以啊但这后蒸你不能搁一块蒸、 哦、对对， 那 都串味儿了、 哎、 是 吧， 嗯， 一方一扣，你愿意勾馅呢勾个玻璃馅，甜的就勾个蜜汁， 嗯嗯嗯， 你要不愿意勾呢直接 浇桂花酱， 浇什么桂花酱，撒点白糖，你看米是黄的，果是红的，糖是白的，也好看吧， 好看， 就往边上一撒就得了，再想好看点弄点朱古力汁，5颜6色的朱古力汁往白糖上一撒， 朱古力汁是 啊，巧克力 的巧克力、啊、 朱古力汁，5颜6色的，老人孩子都喜欢， 真是您那一辈的，真的朱古、哦、对啊，巧克力啊， 对 啊，哎呀呀， 朱古力汁是不是， 是， 然后呢，您要是这是热着吃，您晾凉了跟切糕似的，不是， 对， 凉透了以后您可以拿刀拉着吃， 嗯， 不跟切糕似的吗， 这是变相的一款甜品 啊，这不是用了登高节这个， 哎， 对对对对，登高节这个景了， 特好特 啊，吃了我送给您这糕，您就步步登高了， 哎， 对对，特让我想起来，我到有一馆子、 啊、 连锁一馆子叫西什么什么什么村儿、 啊， 他们家有一款叫小米凉糕。 哦， 每次我去他们家，除了点那小罐牛肉之外，另外要点的就是这个小米凉糕，好吃极了。 因为甜吧？ 那我告诉你， 没有多甜， 没有吗？ 没有多甜。 那我告诉你，那个拍成饼，捏成一三角形，里边让人豆馅 儿， 捏成三角形的，哎，让您往上一摆，能瞧见里边的豆沙枣泥 儿。哦，哦 有啊。 越来越高级了， 您这肯定比那好吃。 不是，我这就是吃剩饭吃的多点，素质 一 多。 不是，您这一听就好吃。 是 山楂果，就是红果的那甜， 酸呀、啊， 酸同时还带点甜味儿。 甜味儿就是豆沙呀。 对 啊， 豆沙甜甜的。另外，您还拿那冰糖拌了拌那米，米里边也有点那甜，尤其是蒸完之后还有点发黏，本身那米也发 黏 了。 黏的呀、 嗯。 如果您还想再给它变化，这个季节。啊，您可以搁点水果， 嗯， 菠萝， 对， 现在上市吧，切点菠萝丁拌在饭里边，它颜色一样， 嗯， 而且有果香味儿，是吧？我喜欢吃的南果梨这香味，还有点酸不筋儿，也拌进去啊， 哦， 这都没毛病。 哎呀， 简单简单极了， 这太 不错不错， 是吧？说如果家里边正好老爷子要赶上生日， 嗯， 哎，就拿它直接 黄桃罐头， 不直什么黄桃罐头， 哦，直接 拿这个做一寿桃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而且它是粘的嘛， 哎， 好摆型， 哎， 对， 对， 对， 直接拿这可以做一寿桃， 嗯， 哎， 绝了绝了， 嗯， 这个听这个听出口水来了，又饿了，哎呀，这个来，咱们这算是一个主食了。 嗯， 这你当然你可以当 甜 菜 吃， 甜 品 吧，甜品， 啊，甜品 是吧， 嗯？对，刚刚咱有俩肉了 啊， 然后咱还有鸡蛋羹了 啊， 再来个什么特别点的，比如说我这次回去之后啊，我发现有一东西， 嗯， 我不知道该怎么弄好， 嗯， 就是腊肉， 嗯， 但是我后来查了好多菜谱，也翻了好多，人家都说腊肉也得蒸，而且呢，腊肉是配什么来着？ 嗯。 我有点忘了是配丝瓜还是配什么，就是蒸出来是特好吃，但是我没有尝试做，因为时间的关系。您跟我们说说这腊肉，包括有一些那个风干的那种鱼，不是蒸出来也好吃吗？ 前提是都好吃，当然那些东西都要什么经过前期处理。首先说腊肉， 嗯， 非常的干，非常的硬了， 对， 您得首先回软，浸泡回软，一个是浸泡回软，拔弦。有一些烟熏火燎的味道， 嗯， 还有它本身自身腌肉那咸味儿，你得撤了去。当然现在好多东西都是给你拿塑料纸包装了， 嗯， 包装好了，我们搁里边，在家里边，它不是晾着干的那个了， 嗯， 它都是保鲜的了啊，甚至搁冰箱里了。您拿回来以后，一定用温水，别烫手，温水浸泡，先拔咸味儿，然后用点热碱水。拔完咸水用点热碱水再泡，把那表皮那些油脂麻花的， 嗯， 那皮上粘的那些我们所谓的熏料的味道，还是那油脂麻花的呀，还有那些熏的过程当中了的那黑， 嗯， 那黑胶碳边什么的，嗯，通通都得切下去刮洗干净， 嗯， 然后您再弄出来姜葱黄酒花椒搓匀了以后泡着它，上屉再蒸， 嗯， 前期给它蒸熟，蒸熟了以后，您再说。这个蒸的过程当中，就像你刚才提到的，这里边建议您来一点冰糖，啊，蒸完了以后凉透了，我们再改刀再切片，像你说，甭管是做什么，啊，炒个肉片，炒个回锅的什么什么什么的。 您说蒸的时候就搁点冰糖， 啊，对呀，啊， 干嘛使呢？ 有的东西过咸它不好吃，你拔了半天它也透不了， 嗯， 我们因为不可能我去一下换水翻翻翻换几个水， 嗯， 为了这两条腊肉， 嗯， 折腾好几回，有几个人那么折腾，管子那么折腾，它有专人， 嗯， 您在家里边谁那么折腾啊， 嗯， 所以建议您蒸的时候除了姜葱黄酒花椒葱姜这些东西搁好了以后，建议您搁点冰糖，它出来会更香的， 哦， 然后那个肉辣到什么样才好呢？肉得透亮了才成的， 嗯， 啊，蒸完你看那肉是透亮的，那您回来再一炒，您配点这个季节现在市场有的是蒜苗， 嗯， 韭黄芹菜柿子椒这几个有的是，您配哪样炒都成，配哪一样都行。 明白了，有一菜蜜汁火方是不是就是拿火腿做的呀？ 蜜汁火方是南方的，是人家的江浙里边的菜。 哦， 这个呢，咱们吃过，咱们不能说， 哦， 因为你要说别的，我敢说这个咱不能胡说， 嗯， 是吧， 嗯？ 咱没亲自做过这蜜汁火方， 嗯， 咱个人胡说八道不贴谱。 嗯， 哎。 那你说那个塑封的那个咸的那鱼 啊， 可以让牛老师说说。就你说那个抽真空的那鱼应该是熟的是吧？ 它应该也是跟那个熏肉或者说腊肉 啊 做，就是整个的经历是一样的。 但是可咸了， 也是晒干了， 是它也一定要泡回软了。 嗯， 因为你刚才他一上来提到一湖南菜 啊，湖北菜， 嗯， 是吧？三蒸， 嗯， 那个它还有辣味合蒸， 对，其中有 一个道理， 对， 啊，它是一个道理。刚才说那辣味合蒸，就是搁点香肠，搁点辣鱼啊，搁点辣鸡，搁点辣鸭子等等等等，那都要分别的拔了咸味， 嗯。 而且为什么它里边的不那么咸？因为湖南的菜，你看是不是搁的辣椒特别，尤其是青的辣椒， 对， 红的鲜辣、鲜红辣椒、鲜青辣椒，它咸点没事，因为有那个折着。要是如果没有这咸，你还吃不了了，非得咸味厚味才能压住它那个味儿。 哦，我听说有那个，比如说我拿了那个腊肉啊， 嗯， 照您那方法没问题。然后还有的说简便的方法，拿高压锅压它个八分钟十分钟的，也能去了它的咸吗？ 去咸的问题，它一定是水拔。高压锅肯定让你清水在里边炖的， 对， 一煮把咸味换出去，要换汤， 对， 把汤给换出来了。但是你看它那边菜没有大块的，基本上都是碎的炒， 嗯， 啊，又是白辣椒的，又是青红鲜青红椒的， 对。 等等等等的，刚才你说蒸的辣鱼什么等等都一样。 哦， 嗯， 哎， 来， 你看， 对，咱聊个题外话。 嗯 啊， 灵燕看到你发的微信了啊，因为灵燕一直在喊。 哦， 啊，全是灵燕发的，然后灵燕至少得喊了不下20遍。毛铺啊， 毛铺，然后呢？ 然后他 两瓶酒，俩红包。 没有没有，然后灵燕很不开心，他说中奖率也太低了，亲。我都说了，我们18:30这一估计儿已经告一段落了。您现在喊多少遍都中不了。 对， 不过没关系啊，因为我们说了，就是这个喊红包这活动在每周五和周六全有，而且是在固定的时段、固定的时间。 嗯， 我们主持人只要一喊说开始，您就开始。什么时候说好这个时间就告一段落了，就不要再喊了。 嗯， 因为再喊也没有，好吧？不过不要气馁。明天还有100元的， 明天 包括酒 啊！明天参与方式不太一样，关注明天的节目就行了。 是是是。 另外呢，都说了，每到周五的时候就来喊一喊。 是， 但是记着是整点之后啊，整点之后。您现在稍微有点晚。莫妮卡说了，说牛老师，人家送我的腊肉啊，晒了一天，想起来了，然后就是先晒了一天，然后想起来，后来就放冰箱里冷藏了，再后来一看，哟，长毛了啊，是。春节送的， 哦 啊，然后说那长毛了还能吃吗？有人说没事儿，你把那毛弄干净了还能吃。 其实严格意义上讲，要过去啊，现在不建议您吃。 嗯， 现在我们生活水平提高了， 嗯， 不建议您吃。 对， 但是过去， 嗯， 长毛的多了 啊，那当然了， 基本上 切不切不就吃了， 基本上都吃了， 嗯， 啊， 尤其这个腊肉问题不是特别大。 对， 嗯， 当然了，现在不建议您这个。 嗯 啊，这腊肉好了，一定出来是透亮的，蒸熟了你切片是透亮的，说明这个够意思。 嗯，好， 白肉透亮。 哎，咱先进一条广告，回来一会儿可能时间也不长了，咱们再接着聊会儿。 好， 这么多基金怎么选啊？ 工行 AI 指数服务功能已正式上线，你不知道吗？工行 AI 指数为个人投资者提供直接投资中证公银财富基金指数的便捷工具，解决了客户选基难、投资时机把握难的困难。点击一键投资即可完成对相关指数的跟踪投资，轻松完成资产配置，方便又好用。 投资就是如此智能， 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询工行网站或95588。 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今天特别开心，聊了很多很多的蒸菜。 是的， 让我对蒸哎又产生了兴趣，因为原来说句实话， 嗯， 挺少的。 那当然了。嗯，而且原来可能对于蒸菜来说，比如说小胖，因为小胖也经常下厨房， 嗯， 他可能觉得哎很简单吧，比如清蒸鱼， 嗯， 原来就那么着，肚子里塞点什么葱姜蒜，哗，哦，一蒸， 嗯 啊，就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人家都说也不错 啊，但是你看今天牛老师教完了以后，还得去黑皮啊什么这那的， 哎， 对吧？ 我得试试。 哎， 你知道为什么说不错吗？ 啊， 因为白吃都说不错， 哦，也 你要要钱你试试。 哎。您说的呀， 然后 一针见血。 再其次，小胖又问了另外一个疑难杂症的问题，就是关于鸡蛋羹的问题。 对对对 啊， 对， 我就想，哦，原来还得过筛子。 对，您不得过，不仅得过筛子，火候也得有讲究。原来对蒸，我觉得没有什么火候的感觉。 是的， 过去也都是基本上在过年的时候，我们家会炸，我也说过炸丸子、炸小酥肉啊，包括炸排骨，切成小段。那时候真的就是为了请客，因为您想啊，一下出来之后，您拿一小碗装，最后扣出来可就是一盘啊，也不老少呢。 是， 这您一出来就是八个菜啊。 对 啊，这您是吧？您 齐了， 喝酒喝得晕晕乎乎的，直接来个馒头配个这个蒸的这些肉食，还是炸过的，多香啊！ 啊，再炒个醋溜白菜，拿下了， 还嫌不够饿是吧？ 好嘞，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吧。非常谢谢牛老师观看您的节目，谢谢您，谢谢您的分享。 不客气。 哎，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我是牛金生。 咱们明天啊，节目继续直播。接下来的节目是打开文化之门，明天见喽。 你说你懒得管我，说我像乌龟踮着到处乱追。你真的最了解我。哪怕是我的想法东南西北，我想过个快乐，夜里好睡。一切你说 OK， 我也 OK。假如哭个就该爱上拉美，也许就是你。就是关不住那心会乱飞。 Do I do I do I my baby， 我是否只有放弃为所欲为。 Yes I really hope so。 我怎么做才是对。 Oh yeah。做个选择，我怎么知道这样就已经对。我真的很在乎你，却要先想想自己不是为谁。我想过的快乐夜里好睡，一直你说 OK 我也 OK。假如哭个就该爱上了你，也许就是你和我最想对。 Tell me do I do I do I my baby， 我就是光 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岁往月来，都说最好的孝顺是陪伴，最好的幸福是团聚。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恭迎敬长日，爱满夕阳红。即日起，每月15日，工商银行北京分行面向55岁以上客户推出6大敬长服务体系，幸福福利月月不迟到。愿每一位长辈因我们的祝福而欢心。关爱长辈，工行一直在行动。